哎呀，哎，很符合今天的主题 所以你 耶。 有随身携带润滑液？ 嗯，当然是没有啊。 我是都用口水。我是说润唇，润唇。卖欧北恭维欧北修，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今天是西元2020年4月14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为什么会这么兴奋呢？干嘛啦？ 微抖动 什么东西微抖动？你的东西拿出来好不好？不要一直放在里面抖，好不好？ 哦，手机啦， 手机。今天要录的主题是， 你有用过这种性爱道具吗？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会超时，所以我们前面就没有太多的废话。为什么会录这一集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各种成人话题差不多都录遍了， 也还没有， 也还没有，是不是？我世界太小吗？ 对，原来 我太 世界 狭 那么 隘。 大。 OK，好，然后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其实我跟 Peggy 的 LINE 的记事本都有记录一些我们想到的主题，然后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就会看心情选一集出来录。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就讲到说，诶，就是明天要录什么？我就说，他就说就是那个啊，我就说哦，性玩具。然后佩奇就说，你在叫我吗？ 没有，我不是，你在叫我吗？我是很开心的往你那边奔跑。 他很开心，但我很害怕。好，今天要聊的就是你有使用过这一种性爱道具吗？先问一个问题， 欸，我 为 们 什 应该是在 么？ 讲情趣用品，对不 哦， 对？ 对 因为 啦， 我都被你那个什么性玩具一直带错风向。我 但 们是讲的是情趣用品， 性道具听起来好像比较冰冷，对不对？情趣用品听起来比较 cute, 有温度， 对，有温度的感觉。好，我先问一题是， 热感 为什么会需要用情趣用品？ 因为有些人看不严谨了， 什么意思？ 除了辅助之外，也可以就是帮助你没有办法达成的技巧。 哦，顾名思义，增加情趣。 对， 所以情趣用品的使用方法是前戏的时候使用，还是正在进行的时候使用，还是后戏的时候使用？ 它有分别不同使用的道具。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今天有准备吗？ 啊，我等一下啦，太疯了，我不行。 我们这些都是资料收集来的啊，你不是有问你朋友的吗？ 有啊，我们今天收集了很多哟。 呀，yeah, ，好，那 还是你是要看，你是要看是不是？等我一下。 随身携带还是随身组装？ 随不是啦，我们现在就是要欧康好彼此。 没有，好，那我问你说，前中后各有不一样的用处， 也可以，应该是说你前戏可能有一些调情的，啊，那你可能在中间你可以用不同的，啊，而且不是一场性爱里面它就只用一种啊。 哈， 哎，欸，你的世界好狭隘。 不是， 哎，欸，这集就这样子，阿超先收麦，我 solo。因为他真的很不喜欢用道具，哎，欸，不是，哎，欸，好像讲了一部。 因为等一下这个可以讲，因为我们在聊情趣用品之前，他就一直说要聊这一题，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我就说，我就很老实的跟他讲说：“我真的没有，因为我好不喜欢用情趣用品。”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就是很冰冷的东西。”它虽然会震动， 我们都把冰冷弄得很有温度。 OK， 然后你刚刚不是讲说前中后各有不同的情趣用品，然后 就是如果要用的话也可以。 对，然后不只是在用的，不只是在前戏的时候使用，它在中间正在进行的时候也可以使用，然后 后 戏 应该就比较没有，但就是中间就是， 嗯哼， 就是在你达到高潮之前，其实都会有 okay, 都可以使用， 啊。那你想象一个画面，当你正准备要跟你的另一半做爱的时候，你是要先把情趣用品准备好？ 不是，他不是就在会在旁边吗？ 对吗？啊，你要先拿出来就放在旁边嘛。 对 对, 對。 然后就一个一个慢慢使用，你不觉得很像进手术房，一个刀子拿起来，慢慢慢慢的在帮你开刀， 欸， 动手术吗？ 哎，欸，我觉得你没有被开发，欸。 我不是没有，我真的不喜欢用。 那所以你有在就是做爱的过程中，然后想说就是也用用看吗？ 我有尝试着想要使用，但我发现对我来说一点乐趣都没有。 那你告诉我你那次拿了什么？ 好像是会震动的东西。 哦，可是你不觉得看到 那算跳蛋吗还是什么？ 对， 嗯， 所以你不觉得看就是对方的那个表情 跟反应， 我觉得很怕被电到， 太快 我很怕被电到。 不会啊，因为他们都会做防水的。 哦，我不知道乐趣在哪里。 那这集我们要录什么？ 就录我的困惑啊。 哦、 就是 okay, 好，那你来讲前戏需要用什么道具？ 哎、欸，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一定的一个使用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聊每一个道具它带来的乐趣。 哦，好啊。 对， 那你聊啊，因为我不懂。 哎、欸，可是因为情趣道具其实它分蛮多种类的，因为有的像是你看衣服，它也算是情趣用品的一环。 嗯哼， 对，就服饰类嘛。 对， 好，那我们今天没有准备服饰类，我们今天准备都是用品类。 我们马上都是下重弦，我们没有什么服饰，什么兔女郎，什么护士都没有，我们这就是侵入式的道具。 也没有到侵入式，但就有的像是我看看哦，你看像润滑液好了，是不是你觉得润滑液就是只有就是一般就是它润滑的功能？ 对， 我跟你说，润滑液有热感的。 然后呢，抹了会怎么样？ 就是它会让你就是觉得那里羞羞，然后你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刺，会有更刺激的感觉。 嗯，这个我可以接受。 对，就是热感的嘛，对不对？好，那就会比较容易到。 嗯嗯， 不一样， 会比较兴奋。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还有像是如果说像热感的话，就还有蜡烛， 温感蜡烛还是真的拜拜的蜡烛。温感的蜡烛，哎，讲真的，你有收集到资料是温感蜡烛，它碰触到肌肤是什么样的温度吗？ 因为我有用过啊，对，它其实就是那个蜡烛，让它融化那个就是那个蜡油，它其实就是会温温的，然后而且会有香气，它就有分很多种口味香味啦，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在身上按摩， 啊哈， 对，因为 要滴在哪？ 要滴在哪都可以，要身上都可以，因为它不是滴下去它就会凝固，是它滴下去之后它就会像油一样， 像精油， 对，然后你就可以挤、哦，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按摩，然后你 按到别的地方去， 对对对，这里是用小情趣、 哦。好，还有吗？ 嗯， 比较多人知道应该就是跳蛋吧， 就是那就是家庭必，居家必备， 居家必备，所以任何一个人家的医药箱打开都要一个吗？ 衣橱啦，衣橱好不好？ 衣橱 不要下班， 还要毛衣盖着，给我给他看掉，黑掉的不好啊。 那你跳，差几丢。 所以跳蛋是在你的认知里面是最基本配备。 因为如果累的话很好用啊，你不觉得吗？ 嗯、 就是如果你的手怕会丢筋或什么之类的、哦，你就可以拿起来用。而且如果说就是你一边用的话， 嗯、 你另外两只手也可以做别的事情啊。 哦， 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有多重的刺激。 好，那我还有另外疑问是，小的那种跳蛋跟长的那一种，长的算按摩棒吗？ 对，长的算按摩棒。 所以跳蛋如果放进去女生的体内。是感觉 是什么感觉 啊？哎、欸，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哎，因为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就是 整个放进去。 可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那一整根的，我们就说按摩棒，对不对？嗯、因为按摩棒有的也会震动。 嗯， 哎、欸，你知道男生也有男生喜欢用的前列腺的按摩棒吗？ 哦，我知道，从那个屁屁放进去， 对， 然后。还有一个角度是可以按摩到前列腺， 对。 然后好像男生要固定按摩前列腺，对前列腺会比较好，因为前列腺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哦、我上网 Google 那个男生前列腺位置，它是在可是前列腺是在要从肛门进去。然后要、哦，所以那个前列腺为什么是做 弯的？啊，我跟你说有，因为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前列腺按摩的那个方式、嗯，但就是你真的要懂，不然的话就是会引起另外一半的就是不舒服。 嗯，因为它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嗯、所以为什么你说那个前列腺按摩棒是做弯的？就像从屁屁放进去的时候，它是刚好可以勾回去， 就像是。就是女生的居点一样，因为它也不是直线的， 对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点在那边， 它是一个点，然后你就必须要按摩它、哦，然后据说就是会很舒服。然后如果你不敢用侵入式的，我教你一个方法， 好， 就是男生不是男生，为什么手要放那个？就是你天灵盖啊，在你的头顶正中间，嗯、你对下去。你肛门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就一条线？ 对， 你肛门再往前大概两只手指头，你可以每天按摩那边，那边就是有稍微按摩到前列腺，对男生都是比较有帮助的。 哇，哎、欸， 因为我有在按摩。 OK， 这集够了，这集够了。 因为 这集够了， 因为侵入式的我会怕、啊。 这集够了， 因为 我 跟你说， 阿超的独白， 因为我跟你说，男生朋友也是要懂得保养，好不好？ 天哪，两公分吗？ 差不多两指。 那 反正那个地方按了你会很舒服，可是那种舒服不是那一种很兴奋的舒服，你会觉得哦，有一种舒压，就是很像你的脚底如果没有被按摩过，然后突然有人轻压你的脚底，你会有一种释放的感觉，是真的很舒服。男性朋友可以试试看。 那女生可以吗？ 女生没有前列腺啊。 哦哦，所以它是引起前列腺的舒适。 对，而且对，而且男生，我跟你说，不是只有女生应该要私密处保养或什么的。男生现在不是网络上很多那种什么私密处保养，我觉得除了私密处保养之外，男生也要稍微按摩一下前列腺，真的，因为年纪大。 因为你现在随便叫他们上网找， 哦、 他们都会找错、 哦。那你问我好了，我没有买啦。但是我所谓的保养是要保养身体机能。 嗯、好，那这个时期大家记得先洗手哦。 对。好，这个我分享就到这边。 天哪、啊，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耶！ 是不是？ 但是他们点标题竟然都想说口烫几波， 突然就要按摩前列腺，就哎、欸，什么意思？他多吃南瓜。 你知道他们会失望吗？ 多吃南瓜，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做足，你再去再听后面的就好了。因为我真的觉得保养好重要，女生也要保养，男生也要保养。 嗯，真的耶。嗯、 好，那讲到情趣用品，我不得不说，我有看过一种情趣用品很惊人，就是它是一个条状物，做的很像男生的下体。 哦，我知道。 但是 假阴茎。 对，但是 怎么了？ 但是，嗯、它旁边有铆钉状。但它是塑胶的，它 是 细胶，但是它 是你看的是那个吧？什么古代什么十大刑具？ 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它是一根就是假阴茎，但它旁边就是有铆钉，塑胶铆钉，它是软的。它影片是那个铆钉是软，所以你必须要沾 大热狗吗？ 很像那个薯条炸热狗，不是夹在一起？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一根。所以我去夜市，如果看到那一根热狗外面又要裹薯条、薯块，我就会觉得，哎、欸，跟我以前看到的好像哦。我想说那个 创意来源呢、欸？ 我想 生活， 我想说那个 是不是创意、 那 個？生活创意王， 那个可以用吗？就是整个好像沾很多润滑液才有办法塞进去、欸，哎，因为很大根呢、欸。 天哪，我觉得那比较像是什么？酒店十八招吧、 嗯，我觉得它有点偏向 SM 的那一种性虐，微的性虐了 啊！我他没有办法想象，因为痛痛的。 所以你喜欢的是那种适度、适当就好的。 对啊，因为你是要引起舒适，你不是引起焦虑、啊。 好，所以你刚刚讲到短的那个跳蛋跟长的按摩棒， 哎，我跟你说，你刚然后所以你刚刚我们就接着聊这一个好了，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假，嗯、我们就讲假阳具的部分。嗯、我跟你说，它、嗯。因为它有一种是那种可以粘，就是它可以直接粘在 墙壁上。 对对，它有那个吸盘的那个功能。嗯、我跟你说，我朋友，嗯，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也是一种情趣的部分。麦公林头口疼几包，我都没够。 来开戏哦，面子替我喝。 然后就是男友请他，就是先可以先用那个先表演。 你说女方自己先用假阴茎表演。 应该也不是表演， 就 是应该是说挑逗 啊，挑逗自己， 对，挑逗自己。哦、然后或者是就是你黏住之后，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在就是离他很近的桌前，然后就近距离的观赏、嗯。我觉得那种感官刺激不一样， 哦、比看 A 片还刺激。 对，就很像是那个 AR。 哦， 对， 所以他要黏在墙壁上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有各种、 就是、 他可以就是 桌上，然后我朋友就坐在桌上、哦、对，然后就可以让男方很近距离的欣赏，就是那也是另外一种情趣， 对，有一种视觉的冲击， 对对对，不是那一不是拿着然后就是带把滴滴隆的那种方式一直就是对 哦，就是增加情趣的一种方式、嗯、 对，就是它其实可以也是可以用来就是各种的就是做前戏的挑逗，然后通常那个男生就会按耐不住，嗯，对。 那你有没有看过那一种，就是你看了之后也觉得怎么会这么可怕的情趣用品？ 有啊，一定都是那一种属于比较重口味的那一种，我就无法，因为我想象中的情趣用品都是要 舒服、安全、 舒服，然后就是充满了激情挑逗的那一种，不是那一种就是很重口味的。那我真的无法，因为那个光是吓都吓到腿软，腿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吗？ 那除了那一种就是侵入式的啊，就是按摩棒那一些，就是手撩脚铐算吗？手撩脚铐好像什么？ 对呀、啊， 等一下，手撩 会有电子号码吗？ 那不然什么手铐？ 对， 手铐 有那种，就是旁边还会有那个毛边，就很可爱的那一种啊。哦、不好意思，我是少女。 那啊，另外我想到另外一种，会有一种那个男生会买一种像狐狸尾巴还狗狗尾巴， 哦、 让女生 我知道肛塞， 是塞在肛门还是塞在那个？ 那是肛门， 然后塞着，然后嘞， 然后就这样子，就是有一种很妩媚的感觉 狗狗哦。 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妖媚，然后你又感觉好像又带一点就是萌萌的、哦、萌萌哒。通常这个还会搭配就是耳朵。 就是一只猫咪或一只狐狸的感觉，對對對，或一只狗狗的感觉， 对，或小精灵那种感觉。 那女生塞肛塞会不舒服？ 要看每个人的训练程度，因为有些人就是完全的没有办法，就是从后面进行任何的行为、 嗯， 就是会有心理障碍、嗯。但那通常就是，如果真的有女生想知道她如何置入的话， 嗯， 私讯。 我们会帮你找到讯息 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后面那个是不阿斗，可是狐狸尾巴真的蛮有情趣，它戴上去的那个视觉冲击会不一样， 有一种神话故事的感觉。 你有九尾妖狐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办法九个 一个就可能怪怪啊还塞九 个 所以那边还有吗？ 有啊，哎、欸、哎、欸，那你真的很会问呢、欸，因为那个我真的有准备到狐狸小尾巴， 是是， 因为那个真的萌萌的，很可爱、欸。 嗯哼， 对， 觉得可以。好，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也不算是故事，这个是真人真事，发生在我们南部某一个乡镇里面的，听起来有没有很惊悚？这个是我朋友特别搜集到，然后来跟我说，他还跟我说，如果有一天你们要聊情趣用品、性爱道具，你拜托拜托，也把这件事情分享出去。 天哪，我要听！ 就是你知道，其实，像我个人就是没有那么喜欢用情趣用品，然后有的人可能 Peggy 的朋友，他们使用情趣用品只是用来辅助。不是每次都会使用，但是 就是几率七十。 对，这一个真人真事是，他把情趣用品融入在他的生活当中。这个男生跟他老婆非常的相爱，然后、哦、据说他老婆就是比较狠 哦。 然后他们俩，因为你知道人就是很 match， 就是一个如果比较狠，另外一个就会觉得我跟啊，你被鬼搞我都可以这样 哦， 所以 呢，好配合哎、欸， 对，很配合啊，就是很 match 啊，这样。嗯，然后呢，为什么我会说他们把情趣用品融入在生活当中，就是他们换了一间房子之后啊，房子里面全部都装潢完之后，那个先生自己画了一个设计图，然后特别请来特殊装潢的人，在他们家各个地方装上假阴茎。你现在眼睛真超大，我听到也是这个反应。 等一下，嗯，他们家没有小孩吗？ 等一下，有小孩，但是机关式的。就假如说冰箱旁边的墙壁是有一个地方，他知道那个地方有装一根假阴茎，所以他只要按一个开关，一按那个假阴茎就会出来。今天我跟老婆想要在厨房，然后就叫他老婆站在那边表演给他看。 哦， 是不是？是不是？ 这可以耶！哎、 欸。虽然我不喜欢用情趣用品，但我故事可以吧？ 可以耶，几把分？ 来来来，继续说。哎、欸，我现在整个说唱，因为我忍很久嘞。 对， 我一直不能跟你讲，我真的好想要跟你讲，我真的好想跟你讲，厨房对不对？ 对。 再来，楼梯间，楼梯间、哦，他们知道哪一根中间摆了多一根，所以 等一下，设计师不会。 因为他是请的，不是真的装潢设计师，他装潢完之后，他再重新自己有一点像秘密通道，他在 可以放 什么东西， 就是可以放那个阴茎假阴茎在里面，就 OK 好，然后 他不是拿出来直接用手，不是拿出来用手的、哦，他是就是假如说出来就是黏，假如说楼梯间，他就是出来那一根假阴茎就是在墙壁上，他老婆必须要自己翘起屁股来， 哇，好有画面。 Wow！ 超有画面！你想他如果那一天， wow！ 他如果那天扮女仆，然后端茶要上去的时候到一半，然后主人就按出假阴茎，就说表演给主人看，你看多有情趣！ 天哪，可以可以，这个 可以，对不对？ 对。 还有另外一个，我先讲另外一个好了。他们的 那个房间里面的床啊，就是正常睡觉的床，往上不知道几公尺的地方，他要装一个类似跳水板的东西啊，就是机关按出来，那个跳水板会出来。 对， 他老婆就在躺在上面，然后老公就可以爬上去在上面，有点像在空中做爱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很浪漫？ 他们家应该是豪宅吧？ 嗯，好像花蛮多钱的，因为他不准我讲出来，而且我、 oh, OK OK 没关系没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家里的沙发跟沙发中间沙发，假如说三连坐的，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吗？ 对对对， 放在某一个沙发椅的里面也装假阴茎，然后假如说他今天想要在沙发，他就按出来之后，那个假阴茎就会出来，然后他们就在沙发进行性爱这件事情。 哇塞， 是不是很浪漫？白了外补充，每一根假阴茎 size 都不一样。假如说在厨房的是黑人的刚果的朋友，在楼梯间可能是台湾的朋友， 那也是你的代表，你也可以代表。 或者是在那个沙发中间的，就是白人朋友。 天哪，我今天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935，我现在还刚醒。今天已经上班整天， 是不是？ 我现在刚醒哎、欸， 是不是？ 吓坏宝宝！但是 听说花很多钱， 这应该要花不少钱吧？ 然后还有一个 阴茎要那个假阴茎要保养吗？我可以洋装吗、 哦？听说好像就是它可以拿下来洗，就是它可以拔下来洗的、哦、消毒什么的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你刚刚不是讲要捆绑吗？还有一个是那种绳索的捆绑。就是也是在墙壁，就是有一种像是暗壁的。 哎、欸，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格雷耶， 对， 他们就整个是格雷 派。你知道我朋友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找图片给我看，就是那个，假如说那个暗锁一打开，他下来就是有可能四条绳子，然后他老公就帮他老婆的手脚绑起来，就在空中这样。我想说，好贵哦。 他们家是性爱大集合、 但后来他们好像就比较热爱于那个腾空的床，因为他们觉得在空中做爱感觉很特别。 哇哦， 很妙吧？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真的，真的，听说花很多钱。 天哪！ 但是你能想象，如果丈母娘去家里做客，沙发上的假阴茎突然掉出来，要怎么办？ 我还有想过，朋友去应该会抓紧。丢，然后你就说不啦，那个是什么啊、哦、？Switch 摇杆之类， 或者是丈母娘来就说啊，我喜欢不啦，都要来家贼写的，他一坐下去，这以上，那你倒倒贼，或者是朋友、 哦， 或者是朋友的小孩在楼， 我觉得很容易会不小心触碰到啊。 没有，他们那个按钮好像就是要按。不是说那种轻碰就会，就是不是轻碰就可以出来的那一种，是只有他们夫妻俩才知道，然后那个开关是非常隐秘的。因为我有这个困惑。 对啊， 你想如果朋友的小孩在楼梯间玩一玩，就说妈妈妈妈，墙壁上有奇怪的东西，好奇怪，结果一过去看就， 或者是快拔豆，然后把人家按到，然后俩掉， 就呼啊，还 好 假阴茎救了我儿子一命。是不是很荒谬？ 天哪！ 然后他们家好像 你有过这么荒谬的装潢要求？ 听说他们家现在有四楼，然后那个男生有渐渐的想要把四楼整个就是都改成他跟他老婆专属的地方。 哎、欸，我觉得很浪漫、欸， 我觉得超级浪漫， 真的耶！连你这个就是不爱道具的人都觉得浪漫、欸， 我觉得很浪漫，因为那是一种爱的表现。 真的哎、欸，天哎、欸，他们两个爸爸、欸， 妈， 下次可以邀请他们来上我们节目吗？ 新雄阿蒙头可以敲掉刷， 真的哎、欸， 真的， 因为就会有那一种，就是你在这个方面你有办法制服住他的那个心跟肉体的话，就感觉好像感情也会容易比较长久。 对啊，而且你看，就是很常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是男生很黏，女生就会觉得。不要，或者是女生很黏，男生会觉得吃不消。但我刚分享那个， 欸、很容易吵架。 对， 天 哪， 他整个家都是我的性爱， 都是 性爱场地。 我觉得太厉害了，给他掌声。 好，这个可以。 希望他这个朋友会听节目，因为我朋友会听。 希望这一集传给他听， 对， 告诉他我们积极的想要邀约他们上。 我们想要去你家看如何改装。 我觉得会红哎、欸， 住屋改造计划。 好日本哦。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瞠目结舌。 好，听完这集之后，就是觉得努力赚钱， 就只为了想要把家里面的改成 性爱 场 地。 太荒谬了。 好啦，最后就是虽然这集聊那个情趣用品性爱道具，那也提醒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还要特别注意安全。 对，除了就是对方的心情还有就是舒适度，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刚刚分享的，可能就是你是从后面使用，可能就是侵入式的、那其实你真的也是要考虑一下伴侣的心情，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去接受对各种的那个道具的使用状况。 是，希望大家跟你的另一半可以每天幸福又快乐。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记得到脸书 IG 搜寻 2DGC 订阅我们的 IG 跟脸书，还有现在几乎在各个 Podcast 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啦。 对，没错，我们现在新增的有、 有 SoundOn 然后 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